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969，1381001969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个心愿让心儿缺起你，我永远让你让你也藏在我心里，这一个秘密这一个秘密从来没告诉你，我不是故意我只是怕心不敢告诉你，有一天偶然间 只会用行动表示，